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理。 你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你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得你， 燕园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安，在这样的时间里，海妮来跟你说一句早安。7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有很多动听的好歌曲。喜不喜欢那些动听的话呢？就是所谓的甜言蜜语。喜欢你的人啊，或者说是在乎你的家人朋友，会说一些非常让你觉得很感动的话。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得不发现，我们最在乎的好像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做了什么。真正的在乎体现在行动上的一点一滴，而不是说空话。当然，好听的话可以常说，好的事情也别忘了常做，对你喜欢的人，你在乎的人也是这样的，记得多宠他一些。 OK， 在这里用好歌曲宠爱你。接下来这是常爱飞的一首《宠我多一些》。 而且我说话有些倔，还等你慌张有的钱，是不我转身偷偷窃笑，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

的性格中都有某些无法让人接受的部分，再美好的人也一样，所以不要苛求别人，不要埋怨自己，玫瑰有刺才会是玫瑰。我们不可能完全是一个正能量小太阳啊之类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时候，或者说每个人都有性格当中不太容易被人接受的一面，只是拿出来的多和拿出来的少不太一样罢了。生活再美好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人再美好也有不被接受的时候，但是你自己接受自己就好，有刺才是真正的玫瑰。当然你也可以不形容自己是玫瑰，不管是什么做自己就好，对别人的性格当中某些你不能接受的点也要多宽容一些。好了，继续来听歌。 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难以抗拒你冷眼，把心花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冷眼，把心花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在想念，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花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花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花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花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写来，心情肆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堡垒远掉入风化的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死透。曾和你相爱如天命难违的头条，为何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爱如那长啸的海潮，褪去是漂流，我的心不再计较。请爱他似毒药，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却不停地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的蚂蚁，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的蚂蚁，困顿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 也来提示一下你，不去整天患得患失，想那些有的没的。爱我的人必然会把我放在心上，因为他不忍看到我难过。是我的别人抢不走，不是我的我抢不来。听起来有点太信命了，但是这种心态真的很好，得到和失去都是坦然的。坦然一点去看身边的一切吧，留下来的都是别人抢不走的，好好的珍惜不管是哪方面的东西。好了，继续来听歌。 时间像苏打水气泡了，我的真心总被遗忘着，当你的名字化作眼泪的时候，朋友的定位将爱冻结了，你的笑容总是天真的，我又怎么舍得说一次遗憾呢？无法放弃，无从彻底，愿死心塌地，原来纵容你是一种病。我离开却又离不开你，如影随形，思念是一颗落单的心。是我的脚步太快太急，早一天爱你，于是错过了今天可能的美丽。是你喜欢的贪玩太多，来不及珍惜，于是我等你后天再说我爱你。 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童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无旧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伤痛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为你 一段比较伤感的话，好像藏着一个很多人经历过的故事。几年后你结婚了，听说那天新娘很美，眉眼温柔，听说那天你爸妈很高兴，让你拉着新娘的手挨桌敬酒。你从前是有名的一杯倒，如今却怎么喝也喝不醉了。兄弟们凑到一起开你和新娘的玩笑，新娘娇羞的笑，你却忽然神情恍惚，因为你不合时宜的想起以前你拉着的是另一只手，还说过要直到天荒地老。说实话，读完都觉得起鸡皮疙瘩，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能分开终究是不够爱呀，还是珍惜那个你牵起的手吧，过去的真的都已经过去了。好了，继续来听歌。 眼里的风冷的吹过我的窗口和沉默，就像你总是不能懂我因你执着的心，的只是消耗，并不能改变什么。反正爱情的经过，只是迟早的时候。哦、听吧，你劝，听吧，眼睛强迫着比较，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被人一千一万遍陌生城市的灯火，却从不曾看过有谁真能够为我停留。即将面临千万次的错过，那么我又怎么可能会害怕面对寂寞？谁都可以对谁施舍千万分之一的温柔，却都找不到理由借口你时而停留。啊，听过一千一万遍天长或者地久，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飞越一千一万遍陌生城市的灵火，却从不曾看过有谁真能够为我停留。一万一千一万遍天长或者地久，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飞越一千一万遍陌生城市的灯火，却从不曾看过。 贴近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春季出游，让安全与您相伴。春季旅游的黄金季节，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机举家出游。三河市安分局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要时刻注意防火安全。一、远足前家里处处都要查，出行前要将电视、空调、热水器等家用电器电源插头拔掉，最好的方法是关掉家庭供电总闸，彻底断电。其次要关掉燃气阀门，

在第五大道，感觉好无聊。喝一下绵药，去享受家乡的味道。赚钱夹着刺，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哪里会歇脚？你可让我知道。远的事情，做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它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骑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远的世纪，驾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我抱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这样说道，人生已经有了那么多妥协，但唯有两点要始终坚守底线，那就是买最想买的东西，否则就不买，爱最想爱的人，否则就不爱。就是传说中的不将就，将就来的东西好像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对你来说这样做出选择是将就，对别人来说不一定是这样的。不要去干涉别人的生活，过好自己的才是我们能做的。好了，继续来听歌了。 请给我一个位置，在你游戏的城市走了，经过我的无知，留下一句誓言，让我登上一辈子的名片。只有思念，只有想念，只有怀念，只有一瞬间。不要说再见，说抱歉，说着永远却走远。爱的越刻骨，我越痛苦，越来越靠近孤独。不必说再见，说抱歉，我不是你的终点。你在出站，我却已驶向昨